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三集，成哉蹬着脚踏，这是他离开体育馆后找到的第二辆自行车。第一辆跑了约一公里就弃掉了，因为路上遇上一大段塌陷的路，他步行走过那段路，又找了一辆自行车。他对其他人说，为了安全，不要使用自行车或摩托车，但他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走得更远一些。他沿晴海大道往西骑行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超常现象后，仅仅过了两天，东京就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，烟尘弥漫，视野不佳。看来火灾仍在持续，路上撞坏的汽车蒙上了一层灰，应该是粉尘下落堆积所致。模模糊糊的世界前方出现了熟悉的建筑物，一幢尖顶的宏伟建筑，是国会议事堂。从远处看不出它受地震破坏的程度。承载停住自行车，仰望身边的建筑物。从外观看，警视厅总部没有遭受破坏。他按平时的路线进入里面，平时站在门旁的警官不见了，电梯停了，灯也都熄灭了。成哉打着手电筒走上楼梯，所幸没有发生火灾的迹象。他首先走向自己的部门，搜查医科的楼层。进门一看，他大吃一惊，原先摆得整整齐齐的桌子都乱七八糟，椅子则东倒西歪，本应放在桌面上的文具和文件散落一地。成哉看了看自己的桌子，桌面上没有任何东西，本该有存放未处理文件的文件夹，但已经不见了。看来这栋楼也摇晃得很厉害。他走向科长的桌子，那张桌子也像是被风暴扫过一样。他看到地上有一个掉落的手机，先确认电池还有电，随后便翻看通话记录，手机上显示的是他的手机号码。他回想起动手逮捕嫌疑人之前，科长曾打来电话，手机留下了当时的记录。他还记得科长的紧急指示是这样说的， 在今天13点整至13点20分之间，尽量不要让警察执行危险任务，即便有必要也绝对要避开13点13分前后。 这项指示似乎来自刑事部长，可按照科长的说法，刑事部长自己也不明白详情。13点13分这个时间引起了成哉的注意，在便利店的监控录像里录下了人们消失的瞬间，那个时刻确实就是13点13分，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是事出偶然。 那项通知跟超常现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，通知恐怕是在预见到这一现象的情况下发布的，也就是说高层预见到了这一切。即便那样，那项通知的目的何在？预见到超常现象的政府首脑消失到哪里去了？这超常现象又是怎么回事？ 成哉就是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才到警视厅总部来的。他把科长的手机放在桌上，转过身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刑事部长的房间。一开门，脚边是一个倒着的奖杯，是部长在高尔夫大赛上夺冠的奖品。他记得它是放在靠墙的柜子上的。书架上的书掉了一地，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很大变化。书架采用了防震设计，桌子也是特别定做的，很沉，不像侦查员使用的铁皮桌子轻易就能移动。成哉在真皮椅子上坐下，打开抽屉，目光忽然落在一份文件上，似乎是从警察厅转来的。他一看便不禁皱起眉头，标题是关于 P13 现象的对策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不用说，他既没看见过 P13 现象，也没听说过。文件内容与科长所说的没有多大差异，要求不要让警察在3月13日13时之后的20分钟里执行危险任务，也不要让工人或者技术人员做危险的工作， 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必须避开13时13分前后。另一方面，文件要求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加强防范恐怖活动的措施，还要求交通部门监视并管控事故发生率高的地点，指定的时间均为13时之后的20分钟。成灾琢磨起来，很显然警察厅预料到会发生某种状况，所谓 P13 现象应该就是对此的称呼。但 P13 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文件上没有任何记载。程在想， 或许应该去警察厅看看，警察厅的官员应该知道的多一点。 他一边想一边浏览文件，目光在一段话上面停住了，那里这样写道：另外，在当日的特定时间内，将在首相官邸设立 P13 现象对策总部，发生紧急事态时，可向对策总部咨询应对办法。东叔一眼望去，完全看不出这栋建筑原本的模样。它的正门被熏得漆黑，旁边紧挨着通往地下的台阶，烟雾从那里冒出来。也许是地下的餐厅发生了火灾，看了建筑上方的招牌，终于弄明白这是一家酒店。 这里的窗户玻璃完好。 东树仰望着建筑物说道， 离体育馆也不算太远，紧急情况下来这里住还挺好。 床铺不用愁了。哎，可是淋浴用不了了吧？ 估计用不了，应该没水。 有没有冒水的地方啊？要是有热水就更棒了。 明日香咬着嘴唇四下张望， 这么长时间没洗脸，也很久都没洗头了，还得弄点洗发水什么的。 他把手指插进栗色头发里挠得沙沙响。 没错，真想泡一回澡啊。 东树也嗅嗅自己的衣服，一股汗酸加尘土味。明日香举起一根手指， 排场怎么样？那地方有温泉。 东树耸耸肩， 说是温泉，可并不是自己涌出来的，要用水泵之类的机械从地下1000多米的地方抽出来，但是机器都停了呀。 不去看看你怎么知道？ 我们怎么去啊，连轻轨列车都停了。 那就走路去。 东树哼了一声， 随你便，就算你洗了温泉很舒服，走回来又是满身臭汗了，别说没意义的话了，我们继续看看。 不知不觉中，二人来到了银座，街道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以至于他们一时没有察觉。路面凹凸起伏，行道树和路灯东倒西歪，人行道和马路上到处都是碎玻璃， 看上去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啊。 明日香边看脚下边说， 是啊，要是人没有消失的话，会出现什么情况，想想就害怕，这一带很可能就变成血海了。 确实。 明日香说完扑一声笑了。 笑什么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 不久前我们还因为周围的人都消失了而陷入恐慌，对吧？可现在却觉得人消失了反而更好。 东树也轻松下来。 说来也是， 东树想，可能大家都渐渐适应了这种异常状态，也可能是太超乎现实的情况一直在持续，大家都已经神经麻痹了。二人在百货商场前停下了脚步，所见之处破坏并不严重，但因为没有照明系统，里面漆黑一片。 不知道地下的食品卖场情况怎么样，我们进去看看。 东树说着走了进去。一走进入口，东树不禁嘀咕道， 这么严重， 满地都是商品，几乎没有落脚之处，鞋架上一双鞋也没有，全都掉在地板上。明日香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，东树回过头来， 怎么了？ 明日香马上吐吐舌头，浮现出不好意思的笑容。 没事没事，看见那个吓了一跳。 看到明日香指的东西，东树心里也不禁咯噔一下，那边像是有一个人倒下了，但其实那是展示服装的模特假人，模特的头部已经脱落滚到了一旁。 看来人都变得敏感了，我去看一眼地下的情况，你呢？ 我去那边看看，我想找找免洗喷雾之类的东西。 好。 东树朝着静止不动的滚梯走去， 到了地下，因为光线进不去，周围显得更加黑暗。东叔用手电筒边照脚下边往前走，空气中飘荡着异味，应该是生鲜食品卖场散发出来的。停电后，不用说冷藏食品，可能连冷冻食品也开始腐坏了，各种小菜和便当散落一地。东叔见状十分焦躁，他回想起前天晚上太医哭泣的情景，心想太医的担心是对的，食物在一分一秒的流失，而且数量庞大。他寻找罐头、鱼贝类干货和饮料的卖场，一找到就仔细记下种类和数量。看了一遍地下食品卖场，东树返回一层，可是没看见明日香的身影，化妆品卖场也没有。他一边思考一边走上二层，那里也是一片漆黑。就在他打算走上三层，脚踏上滚梯的第一级台阶时，细小的光映入眼中，是从女装卖场深处发出来的。他走了过去，看见明日香站在镜子前面，她换上了白色的迷你连衣裙，还戴上了昂贵的项链，镜台上放着手电筒照亮了她的身影。 时装表演吗？ 东树话音未落，明日香痉挛似的全身一颤，回头尴尬的嘿嘿一笑。 这套衣服我早就看上了，真好，还没有卖掉。 东树上下打量他，鞋子也像是从别处拿来的，是新款。 这项链要60万日元呢，哎呦，你看，这个戒指卖120万日元。 明日香张开戴着戒指的手， 啊，总算开心点了，衣服、鞋子、首饰都任我挑了。 东树长叹了一口气， 这么打扮了又能怎么样？ 明日香顿时不高兴地撅起嘴， 我管他呢，哼，开心就行。 我再问你，现在是做这种事的场合吗？生死未卜的时候，奢侈品又能起什么作用？ 你别管我，我就是要开心，做这种事情就很幸福啊。 东树耸耸肩， 那你随便。 他一下子转过身，就在东树要迈步踏上滚梯的时候，背后传来响声，他一回头见明日香跪在地板上。 哎，怎么了？ 他慌忙跑过去。 不舒服吗？ 对不起啊，本来已经说好了不再哭了。 明日香低声说道。 明日香，你…… 明日香再次摇摇头，她扬起脸用指尖擦了擦眼睛下面。 没错，做这种事情没有意义，在这种时候想要尝试一下之前得不到的奢侈品，使劲打扮，但只是徒劳，因为没有人看啊。再高级的首饰，再时髦的衣服，对活下去都没有任何帮助，不就跟垃圾一样吗？即使带回去也只会碍事。 所谓奢侈是活下去的人追求的呀。 明日香轻轻点头。 这样的垃圾我以前想要的不得了，从心底里向往对于生存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，很蠢吧？ 那是因为你曾经享受过这样宽裕的生活，也就是说你曾经很幸福。 明日香抹着眼角站起来， 我去换成方便结实的衣服，不是名牌也行。 那好，换好衣服就下去吧，那里还放着一大堆生活的必需品呢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